刚听到作品呢，来自林志炫，叫做《爱情酿的酒》。面对爱情，男人的体会呢，他们把爱情比作是酒，而女生呢，就相对来说要感性的多。只是怨天尤人的说，因为夜太黑，所以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寂寞，感觉到难过。这首歌来自林忆莲。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现在呢，再说起谢雨欣这个名字，似乎已经远离娱乐圈很多年了。现在再挖出来呢，再来听听看当年很经典的《将爱》当中的主题曲。 遇见你的我，得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 将爱，将爱情进行到底。八零后对这部电视剧呢都是非常有感触的。刚听到小柯写给谢雨欣的作品《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看小柯自己的演绎，就是在校园民谣当中很经典的作品，叫做《冬季校园》。 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这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几个校门口的酒馆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 寂寂的树林里有人叹息，在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的仓皇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也像往日那么的温柔，看是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 郑秀文这首歌能有同样的氛围，它是温暖的作品，不能承受的感动。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的感动，我们拥抱过东京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不同，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情有多重，你一路陪着我，每当我也学感动，不够爱我的人再美丽只是个梦，我的一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走那么远，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我 情让人不分轻重，不能承受的回忆就留给东京街头老少女。心跳开始放慢，呼吸可以变得自然，我想这就是答案，哪怕只是短暂的绚烂，只为那遥远的瞬间，抛开所有脆弱的不安，站在孤单的沿岸，一直不停爬那攀，每一天每一年渴望与你再相见，温暖流过你我手指间，让思念一片片覆盖幸福的屋檐，黑白的琴弦伴奏着一世界，让我学会勇敢，陷入爱里面，陷入爱里面，誓言能永远，就算风雪再大也不会走散。在彼此的心里蔓延，这思念有多远，那份默契不会变，爱慢慢沉淀，磨乱了心弦，视线让我学会勇敢，陷入爱里面，陷入爱里面，瞬间成永远，就算风雪再大也不会走散，期待明天会是一场银色的 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你的手曾那么温柔，轻抚过，轻抚过我每个轮廓。 先苦后甜，在辛晓琪的苦情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范晓萱。我们来听听看范晓萱这样在福茂时期发行的唱片，为你带来愉悦心情的《好想谈恋爱》。 没人发现我在失眠，说我快疯了，不是就有人会听见。孤寂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了遥远。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方便，没有爱情也无所谓，想着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苦解围，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什么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女人实在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他游荡在美。 界，迷失在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她游荡在美丽夜。 优异的有爆点的人呢，往往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吸引我们的眼球，而萧敬腾的好声音呢，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这首歌就是带你来分享到《海芋恋》，这是萧敬腾17岁的时候写的曲子。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叙述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是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当年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 秋风停在了你的发上，在红红的斜阳肩上，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那片片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口令，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是锁上了门，在我相问，那夜夜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的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被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等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秋风停在了你的发上，在红红的夕阳肩上，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它翩翩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口令，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是锁上了门，在我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等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 在人海，也看 曾经爱到心碎，伤口依然痛到现在。我和你相遇爱琴海，戒备都心甘，天亮后我才明白，是眼泪汇成了这片海。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先来听听陶喆，叫做《今天没回家》。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女生一下子成为了大家认识的小燕子，而现在呢，她还是那个很漂亮的大眼睛的女人，只是多了一份成熟的韵味，因为她当了妈妈。来听一下赵薇带来这首和上官燕跳脱出了情爱，有一种向上和加油的感觉。 面对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藏你的小心愿能否一并实现，仰起头看着天，仰着无知的脸，我们彼此怀念，在隔壁的房间似水流年。繁华的大都会，护城河的心和眼，古老城墙边暗淡自己甜，空气里的微甜，树荫里的夏夜， 常常忘记拉上我的窗帘。一个月月几天，他的表现像失恋，反复听完我冬天一遍又一遍。他什么时候想去环游世界，所以现在才要拼命的挣钱。虽然世界大了五遍，让自己快乐才最关键。我们经常同时上网聊天，其实他就在隔壁房间有一天。 在同个屋檐，有两个房间。在不久以前，两个女孩子之间，未来来之前，还有多少时间？ 这是来自赵薇的作品，叫做《我和上官燕》。其实两个女生之间的友情呢，很微妙，也很干脆。而两个人呢，往往是在第一个照面的时候呢，就已经分出了敌友了。而同样是描写友情的，我们来听听看蔡淳家《女人们的咖啡》。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